俄罗斯都好冷门，唔系咁多人去噶。 因为我俄罗斯未去过，我想去见识一下啊嘛。 但会比香港好冻噶，应该系咪？ 好冻啊！我去嗰阵时落大雪啊，都系啊。咁咧就有电话入嚟啊。哦，我哋嗱，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可以分享咧，就打个电话啦，81924481，系咯。咁啊，高 Sir 咧都好挂住大家，佢去咗泰国咧，虽然佢话做善事啊，咁佢晏少少咧都会打翻入嚟咧，同大家听众咧讲翻佢而家喺泰国第一日嘅做嗰啲乜嘢咯，系咯。咁俄罗斯嗰阵时咧，我去咧都有几难忘嘅事发生咗噶。咁咧就我去咧咁初头第一次咧，真系第一次去，咁人哋好多人同我讲咧，话俄罗斯好多贼嗰啲啦， 咁啊小心啲荷包证件 系啦。咁我系好小心噶，其实我本身嗰啲私人财物嗰啲咧，都即系摄晒嗰啲，因为太冻啊，入可以即系要着几条裤噶嘛。咁我其实我听佢哋讲咧，嗰个领队咧，第一日已经同我哋讲，哇，好多贼仔啊，小心啲啊，每一个教堂都有扒手咁样。咁咧，我净咧将啲钱咧惊到，将啲钱咧谂住摄边度好咧，摄鞋底好定摄边度好咧？我谂到个方法系摄入龟老虎入边嘅。咁咧，我去咗八日咧，其实嗰八日都几平安，都真系好似冇乜扒手咁样。 即系唔系全民咁夸张？ 其实就有啲教堂咧，佢系门口咧有啲警告示牌啊，咁就又有个真系扒手咁样咧，好 啲动作 系啊，好搞笑喎、啊，因为咁咧就我个不愉快事件咧就发生于临尾走嗰日嘅。其实原来咧人哋话俄罗斯多小偷咧系真噶，因为发生于喺我身上边啊呢单嘢。咁咧就临尾走嗰日，即系我去即系我哋豁咗出去俄罗斯个旅程先啦。咁讲起个男。忙事啦，就点样发生咧？就系临尾咧走嗰阵时咧，我哋啲行李咧系要掉入嗰啲咩 X 光嗰啲 要过机噶嘛？ 系过机啊嘛，要过机啊嘛！哇，几古惑啊！俄罗斯原来有四五部 X 光机啊， 多啊，应该系稳阵啦。点解话古惑咧？ 哇，好古惑啊！真系嗱，佢正常咁讲系安全啦，即系好似嗰个水上打完全系咁，因为都有好多不法之徒会。偷運啲嘢出境，咁去俄羅斯嘅保安，我諗住係都幾嚴密咁樣啦。但係咧，我原來咧咁樣先出事啊，因為咧我係嗰個團咧有十幾個團友嘅，咁就點樣開始知道會咁危險咧，即係會出事咧，就係、是、第一個 X 光嗰個輸送帶咧，那個保安嗰度啦，咁有個團友咧面青青咁樣走出嚟大嗌喎。我咩事啊？ 冇理由见到嗰啲嘢系嘛？ 仲慌过系见到灵异嘢啦。就话说咧，佢就摆一件褛，唔系摆啲嘢过嗰、那个保安系统啦 ，X 光照影带啦。跟住之后咧，大家就佢好醒目嘅，就抄下自己衫袋，抄下自己袋有冇唔见嘢啦。咁咧就发现到自己个衫袋咧唔见咗两本 passport， 一本系佢，一本佢老婆嘅。 哦，即系摆低咗个。佢一攞翻就，唔见咗。 系啊，佢好醒目、哦。正常我哋唔会话真系抄下衫袋。 摸噶嘛，冇嘢 啊。佢摸下，喂，唔见咗、哦。跟住佢喺度鬼杀咁嘈咁样啦，话我唔见嘢乜乜咁样，即系扰攘咗成两三分钟啦。即系我都有去喂问咩事啊，话净唔见 passport 啊。但系个领队仲喺出边未去安检嗰度嘅，仲喺出边离机大堂唔知搞啲乜鬼嘢啦。跟住之后咧，我同佢谂住行出去嘅，就系、是、行出去嗰下咧，个海关递翻两本 passport 俾佢。哇！跟住之后咧，我哋都原来啊，真系 咁，但系就冇咩跟尾啦。又话喂，冇假啊，换咗两本俾你。 咁我咪咁呢样嘢又冇嘅，即系正常俾翻佢。咁我哋知道原来俄罗斯嗰个海关原来系咁恐怖 的，最大嘅小偷集团 系啦， 就喺嗰度。 系咯，原来咁样嘅，真系，所以我要响度即系警惕晒人，真系俄罗斯要小心啲。 一般你个输送带都好近嘅啫。 系啊，因为咧嗱咁样嘅啊，你问得好，因为咧去输送带嗰度咧，正常我哋过去咧，其实系右手边已经有个框框咧，你过完个人冇嘢咧，就左手边攞翻个输送带啲行李嗰啲噶嘛。但系佢唔系个，佢蛊惑到咧，佢系左手边嗰个输送带，又佢叫你行去嗰边即系嗰个框框嗰度咧，叫个人过去嗰度咧，哇，好鬼远噶，成廿尺咁样啦。 哦，即系视线睇唔到啦，已经。 系咯，即系。 我哋初头谂住哇，都 OK 喎，试下嗰部机，因为佢嗰部个即系我哋唔知点讲，即系保我哋人嘅保安系统啦，那个框框咧，咁佢系多咗级楼梯啊，佢多咗楼梯上， 上多级 啊，系啊，上多级噶，咁我哋觉得哦，好似几特别喎，行过去之后咧，咁就冇嘢啦，攞翻嘢啦， 有冇响冇声？ 听唔到， 冇响， 佢实会逼你几下，跟住就话你乜嘢 皮带扣啊，嗰啲咁 啊，系嗰啲啊，跟住又扰攘你一番咁样咧，跟住就令到你唔怀疑唔见嘢咯。 哦，嗰度就再拖你时间， 拖你时间， 咁机会啦， 系啦，真系啦，取而不取难咁样啦。咁咧就我自己濑嘢啦，终于到。咁咧我第一个安检冇事嘅，佢有哇好鬼古惑，佢有成四五个安检俄罗斯。 哇，使唔使啊？ 系咯，黐线啊，因为头好通缉犯咁样，因为跟住之后咧就我第四个安检出事啦。点样出事法咧？咁我系有买相机嘅，即系买相机过去影相啦。咁咧我又即系攞电话啦。咁我临去俄罗斯之前，因为我去亲欧洲嗰啲场。远嘅地方咧，都系会影我中意影相噶。其实识我啲都知道我系影相狂嚟嘅，系咪都影一个景可以影十几廿张嗰啲嚟嘅？咁咧，所以咧，我买定部相机过去，仲要系好薄嘅，咁唔讲牌子啦。咁就嗰八日咧，完全系冇嘢噶，系咯，影咗成唔知几百张相，好开心啊，满载而归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就响第四个安检出事啦。就係擺個，因為咧我掛住喺條頸度啊，跟住之後佢指住嗰個女人咧，我仲記得嗰個黑寡婦係女人咧，即係佢個黑寡婦指住我條頸咯，你擺落落去，跟住之後咧，咁我就照樣咁樣擺落去啦。咁都要講翻呢句敷衍説話啦，因為不以為意啦，又係跟住行翻即係嗰個又係人嗰個咩保安系統啦。过完啦，跟住就系啦，唔系第五个佢仲第四个啦，跟住第五个出事啦，第五个跟住之后又摆低啲嘢啊，即系嗱过完第四个，咁我攞翻起啲嘢啦，都唔怀疑自己， 即系数唔切， 跟住 就 跟住又第五个啦，跟住之后系部颈嗰部相机咧，跟住之后就啊。 应该追唔翻啦， 追唔翻啦，所以真系警惕啊！世人即系俄罗斯，真系要小心啲。所有贵重物品咧，真系要摆响自己嗰、那个即系你自己个车咩袋，真系要加把锁啊！唔该，真系。 系啊，插咗锁咪开唔到嘛？嗰下 真系啊，咁都得噶，因为我谂住系街啲人扒手多啦。 你扒咗就冇得讲啦，系嘛？ 系啊， 反而嗰啲，嗰啲真系。 真系冇阴功啦，因为啱啱新买冇几耐，谂住即系其实你攞部相机咧都肉赤噶啦。其实我系最想入翻，要翻入边啲相啊， 里面啲嘢攞唔翻啊嘛。 系啊， 即系再去多次再影噶嘛。 咪咯，我一世人可能真系去一至两次，即系咁样。 而家下次怕咗噶啦，咁样。 俄罗斯 怕地 嘅，我 bad 啲时记录啦， 即系咧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如果要掉低啲相机过 checking 嘅时候咧。原来是要掹个张 SD 卡先， 系啊， 通常你都好少会咁做， 系咯， 好危险，冇谂过有啲咁嘅事发生。啊，除咗咁不愉快，咁、那个俄罗斯行程开唔开心咧？ OK 嘅 ，OK 嘅。咁我本身咧就其实我都自己好中意周围去嘅，咁就坐飞机啦，即系周围都坐飞机啦。我成日都发梦咧，喺架飞机上边咧都谂话会唔会坠机啊？我坠机之后会点啊？ 喂，但系呢个谂法咧，我好笑啊！我有试过咧，我嗰次系咪坐飞机？系坐船，咁啊同朋友即系喺荃湾个中环嗰啲汽展船咧，而家好似冇啦。咁咧去到中间突然间停咗，我个朋友话：，哇死啦！咁点啊？我话唔使惊。你睇成船有三十几四十人，你抵啦，就要即系大家利是，咁多人陪你，你咪赚咗咯。 咁啊系， 嗱你一个人自己冇钱出嚟噶嘛，咁有几日人陪你，你赚咗啦。跟住呢头讲完，佢跟住又派咗第二只船嚟接我哋过咗船咯。咁使乜惊啫？系咪先？ 咁啊系， 因为你有好多人陪你噶嘛。 咁啊 系，你咪一个人噶嘛。 其实话时话，即系去旅行咧，我都即系有时。真系有啲惊啊！即系你话瞓房嗰啲咧，即系你话头尾房嗰啲，即系有时又真系心寒嘅，都会 嘅。嗱，我咧就可能去旅行又攰啦，夜晚容易瞓，我本身都好易瞓，所以就譬如有啲咩 clink clank， 我系听唔到嘅。 啊， 但有好多都成日听到话呢啲咁鬼 嘢。我嗰次都好似系凌晨机，我冇记错嘅话就因为咧我做嘢做到年三十晚咧，因为我铺头好鬼忙，系年初一去嘅。 我年初一是直接是唔知十二点钟、哦、即是一踏入十二点嗰个凌晨嗰个年初一啊，咁、嗯、就凌晨啲一点啦，咁变相我年三十晚我九点起身，咁至到一点跟住计埋飞机我成廿几个钟冇瞓。哇，第一日真係好辛苦㗎，因为坐凌晨机咁样囉。哎，有电话入嚟。嗯。Hello。 係。 係。Hello， 点称呼啊你 ?Winnie。 哦 ,Winnie 你好 ,Winnie 你好、嗯、有咩嘢同我哋分享一下 都有嘅，讲一个諗法。我諗十零年前呢我都唔好记得啦。 係係係。 咁就係咁我嗰时呢就病咗。 系 正个月， 嗯， 咁咧就以为系啲感冒啊，咳啦啦，咁之后咧，有一次啱啱每年卅晚嚟嘅， 系系系， 我咧先发觉系肝炎嘅， 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系 ，Winnie，Winnie， 喂， 系 系，咁之后咧就后屘去咗葵涌一间医院嗰度， 系， 咁因为佢嗰啲系隔离病房嚟嘅， 系， 咁之后入。我入去第一日咧，之后咧就有个女人咧就开始执嘢走噶啦，咁、嗯、就喺度讲就话啊，其实我哋啲病咧系需要休息嘅咁样。 嗯， 咁嗰度有三张床嘅，咁我就偏咗去近住窗口嗰张床嗰度啦。 嗯， 咁去到夜晚嗰时候咧，半夜三更咧，我隔篱床系有仲有一个女人嘅，咁突然之间咧就起身喺度喊。咁咧，我就以為佢係有少少好似菲律賓人咁樣啦，咁同佢講可唔可以唔好嘈？咁佢仲嚇得好勁，咁我就頂唔順啦，我就撳鐘叫姑娘嚟。咁啊，姑娘嚟到之後咧，仲用手勢同佢講叫佢瞓覺。咁應該我唔知佢講咩話啦咁樣。咁之後咧冇幾耐，嗰、那個女人就平靜咗啦，又繼續瞓。瞓到又係半夜三更時候咧，佢又突然之間咧起身喎，喺度喊之餘咧，佢掹咗自己嗰條嗰啲即係吊鹽水定唔知吊啲血包嗰啲管啊咁樣，一扯扯斷咗。 嗯。 咁佢就擒咗上我張床嗰度，因為我近住窗。 擒咗上你張牀啦。 奇怪。 係啊。係。 咁我就後屘我驚得滯，因為我唔知佢做乜嘢，咁我就即刻又撳鐘。咁個姑娘一嚟到咧，就好似有啲男護士衝入嚟嘅時候咧，就幫好似幫我打鎮定劑同埋保住佢咁樣咯。 嗯。 咁之後隔咗一陣，好似佢啲即我好似見佢瞓覺咁樣，咁佢啲護士出翻去啦，咁樣閂翻門咁樣咯。 嗯。 咁之後差唔多做到差唔多係即係朝頭早嗰陣時候嚟噶啦，個女人咧成扯斷曬自己嗰啲嘢。好大力咁樣實習，即係好似唔知想做乜鬼啦，又想擒上我張床嗰度，咁我真係頂唔順啦，我再 call， 咁之後我開始失控啦，咁就我懷疑我要出院，咁之後嗰個姑娘冷靜少少先，咁樣就叫咗醫，就終於揾到醫生嚟，咁、 嗯、 就後屘我聽到佢同個醫生講，就話佢唔係嗰時，因為仲有難民營嘅，就叫佢女婿咧嚟嚟。翻譯咁樣，原來嗰個女人係一啲西藏人，佢唔知係咪講緊西藏話咁樣。咁佢女婿嚟咗之後咧，嗰、那個女人咧就同佢講好多嘢，然後咧就指住個窗咁樣。咁嗰剎那咧，我就聽到佢原來話要請喇嘛嚟，佢話見到有人喺個窗度想害佢。 嗯， 咁樣。咁之後嗰、那個。姑娘就話不如咁啦，我將佢調去第二間房，去啲另一間房嗰度瞓啦咁樣。咁我話OK 啦咁樣。咁後屘咧就啲人因為走曬㗎啦，咁、那個醫生咧同個護士咧就好細聲，唔係、那個護士同個醫生講就好細聲。我上次咧都係話間房有人咁樣。 嗯， 其實咧佢就以為我聽唔到，因為我開始真係好攰，成晚冇瞓覺。咁佢就、那個醫生就。就叫佢細聲啲咁樣咯。 嗯。 咁之後，嗰晚咧，我都冇諗過嘅。我因為我瞓到半夜三更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因為佢閂埋咗房門啦，咁突然之間咧，我突然有人 feel 到企咗喺自己側邊，企咗好耐。咁我就擘大隻眼啦，咁就望到個女人。咁、那個女人咧就問我：我翻邊嚟咁樣？咁我就好。我又冇諗過啲乜嘢嗰陣啦，我就岌一岌頭就算啦咁樣。咁到因為佢間房門咧係閂住噶，咁所以咧變成咗我第二日咧就醒咗時候，我就先覺得咦點咁奇怪嘅，會 有人系企咗我侧边个床头侧边，揿埋嘅咁样。咁后屘我屋企有人嚟探我咧，咁我就想话俾佢听，我家琴晚发生咗件事咁样。咁之后咧，但我讲唔到嘢，我系条脷就好似黐咗上去，即系会神经线好似有问题咁样咯，讲唔到嘢啦。咁后屘个医生嚟睇我就问我，即系以为咩事？点解会突然间个神经线佢条脷会黐咗上去，抹唔到，含唔埋口？咁就咁啊处理咗好多嘢啦。后屘佢就答我就可能你食药个反应啦。我想问我食咗一晚药啫，我食咗一日药啫嘛，唔会无端端以为你讲唔到嘢咁样。咁之后咧，我就冇谂住同人讲噶啦。咁到我个隔咗，我谂系两日都系我自己个瞓嘅。咁到隔咗几日之后咧，开始有人入嚟即系同我一齐瞓啦。咁又冇呢件事啦。咁我开始落得床嗰时候咧，我就白话就走去隔篱个间房，就装嗰个物引咁样。咁之后后屘睇到又冇问题喎。咁之后我就好奇问个姑娘，我话咦佢有冇再系咁样？佢话冇啦咁样。咁嗰日因为出院嘅时候咧，啱啱仲系新年期间嚟嘅，咁我就我屋企人叫我出院嘅时候咧，就去咗车公庙。 车公庙。 咁去完车公庙屋企之后咧。咁咧，我突然间见到件衫咧，我就好想呕。咁嗰件衫其实喺我即系喺中环，我喺中环翻工嘅时候咧，咁就穿得埋过年嘅喺佛石板街嗰度。 阿 Winnie， 你话嗰件衫系咪类似嗰啲即系人哋新年着嗰啲喜庆嗰啲中国娃娃嗰啲衫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哦。 咁嗰件就。并唔是 second hand 嚟嘅喎，咁不过喺石板街其中一啲铺头买翻嚟嘅， 系， 因为我见啲衫系直情感觉一阵好似一啲唔知咩味咧，类似好似衣纸味定唔知咩味，总之系我一望见系呕咯，都好辛苦，咁我系咦嗱嗱即刻掉咗，跟住直情掉咗去咯。咁后屘后屘隔咗好耐啦，我都唔敢讲呢件事俾人听嘅。咁后屘包翻咧，我啲人话可能啱啱真系我买咗一件咁嘅衫，啱啱就令到不断病啦，咁亦都可能运程比较低嘅时候喺医院可能撞到呢啲咁嘅嘢咯。 系啦，但系嗰阵时都系年三十晚嚟嘅，系嘛？第二日都年初一， 系啊，年三十晚嚟噶，系啊，系啊。 咁你之后嗰嗱，即系你当你系过咗嗰排之后咧，你系你自己有冇揾啲师傅去即系问下有冇啲咩事发生过嗰啲啊？ 其实我就冇嘅，因为我又唔系太敢嘅嗰时。 系。 是啱啱上年就有一单就真系有去揾师傅。 系，哎正啊，讲嚟听下先。 唔系，因为我做一行咧，就我会比较夜收工嘅。 系，你系做啲咩噶？你做啲咩噶 ，Winnie？ 系，我做 marketing 嘅。 哦 ，marketing 嘅。 系啦，咁就咁我工嗰栋大厦咧，工厂大厦咧，一去到八点半咧， 系 就需要由后生走嘅。 嗯， 咁因为我嗰排咧，因为真系太忙啦，咁又唔够瞓，咁有一我谂唔起嗰日就系、是、嗰排已经系啱七月节嚟嘅。 嗯， 咁我去后生走嘅时候咧，因为嗰条后生系一个人都冇嘅。 嗯， 咁之后咧，我行嗰时候咧。其实我自己有少少惊嘅，应该咁讲啦，就系、是、自从嗰晚之后啦，咁其实我晚晚咧就瞓唔到觉，咁我就以为自己工作压力好大，咁咧去到后期就无端端系每晚嘅唔知四点钟到咧定三点零钟到啦，我就会定时定刻就会起身噶啦，咁就会眼光光望天光啦，咁我就维持咗差唔多。应该是一个月多少少啦，咁我咧就啲脾气越嚟越大，咁我就大到成翻公司就不断喺度闹人啦，同埋又唔知道自己做乜，到有时候会语无伦，即系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越同人倾偈咧可以语无伦次咁样咯，咁同埋有少少系点讲，个人好 upset， 都 谂咗好 多负，即系好难 过 开心嘅嘢、负面嘅嘢啦。咁后屘去到好严重，去到差唔多即系成个月嘅最尾个嗰段期间啦， 系 有一份唔到，不特止系用安眠药嚟送走， 哇！ 饮住瞓觉， 喂， 咁但系吓，咁之后后屘。后屘都系瞓唔到觉噶，我直情都系瞓唔到噶。咁做到有一次真系喺公司发得好大脾气，咁我老细就嚟同我讲，佢话喂你唔掂，你直情好似即系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样。咁嗰日咧就即时放工咧就约咗个师傅，咁就即刻就飞的士去啦咁样。咁去到嘅时候咧，个师傅一望到我，我就同我讲。其实你冇照镜咁样讲，我又照镜啊，佢话你个面个样系全唔同咗咯咁样。咁我初初谂住可以试下睇下系，即系会唔会系咩情况？咁然后佢话我夜晚可能夜实喺嗰度撞到一啲唔好嘅嘢，咁样咯。咁就佢后屘我话，因为我真系瞓唔到，好辛苦，因为我谂过瞓唔到，感觉就想死咁滞。咁之后后屘佢就。俾咗几对款我，佢话你信我，你今即系可能你今晚饮咗之后咧，我包你瞓到。咁我初初冇谂过用啲方法嘅，但系真系嗰晚真系饮咗对款，真系瞓到。咁佢就话我不断要休息，即系要瞓觉咯。佢话养翻起嗰个神咯。咁就知会好，咁真系好奇怪咯。呢样嘢就真系冇试过之后。 系咯。阿 Vinny， 我想问下你公司的后山是近住边度噶？嗰时 我公司的后山， 即系你嗰时话八点半后一定要系跟经后山走噶嘛？ 跟住，因为嗰个后山啊， 系啊， 都好难，因为嗰啲系山边嚟噶。 喺边区咧？ 系喺边区啊？ 喺火炭。 哦，火炭嘅，即系哦，我知边度啦，因 为澳贝湾街系咪嗰度上入啲最 系啦，类似嗰边嘅工厂区啦，即系咁咧，你 系啦， 系即系去八点半嗰阵时咧，正门就闩咗嘅，你要经过后山先出咗大街嘅，你意思系嘛？ 啱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喺嗰段时间，七十四嗰段时间咧，就撞啲唔应该见到嘅嘢啦，即系污糟嘢啦，令到你招惹有啲灵体啦，系嘛？ 系 咁，当时你照镜嗰时，你望到自己个样系变成点噶？ 其实啊，我又真系冇乜点觉，因为我唔知道，可能因为嗰时嘅人已经冇乜心机，所以真系冇乜点觉自己个样系点。但系嗰人就一望到我就咁同我讲咯，因为你个样其实系变晒咯。 系咯，哇！即系 Vinny 你都死过翻山，又攞失眠药去，即系安眠药去咁送走法咧，都真系你算系执翻条命噶啦。 好彩冇事 喎，系咯，好彩冇事啫。 但系早发觉咯，可能如果唔系我，其实冇谂过用呢啲方法嘅，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系自己工作压力太大啫。 咁啊系， 真系咁啱得咁。 个师傅又夹你咧，俾几度 哦，几好啊！个师傅又即系去一针见血咧，帮你搞掂咗。咁仲有冇啲第二啲嘅，有冇啲难忘啲嘅经历啊？发生过有？ 有嘅，都试过，哦，都好多年前啦。咁其实系啱啱系真系有个同事咧，就系啱七月，啱啱即系正日嗰日啊， 即系 第三日嘅。 系。 咁我就去完沙 OK 啦。咁夜晚好似三点零四点钟就搭的士走嘅。 嗯。 咁喺呢个尖沙咀嚟嘅。 系。 咁我上咗车之后咧，咁嗰个的士司机咧就冇几耐就有电话，佢应该用 hand free 喺度讲嘅。咁我装喺度讲，我冇怀疑佢讲乜嘅。咁后屘咧，佢就系 up 啦。原来话佢在我嘅前嗰晚咧，就载咗喺旺角啊，载咗一男一女就上车。咁佢就话个男仔就个男仔饮醉咗酒，就佢啲 friend 就拱咗去坐司机嘅侧边， 系 因为个女仔就坐喺后边嘅。咁佢话沿途咧，个男仔同个女仔都有倾偈嘅。咁佢话咧，个男仔就去屯门嘅龙居咁样咯。咁之后佢话去到某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佢话嗰个的士咧就停一停嘅。 系， 即系啲灯位嚟嘅。 系， 咁佢突然之间望一望个女仔就唔见咗，咁佢就装一装后边，因为惊个女仔系可能食咗药定唔知做乜嘢咧，瞓咗喺度，佢好惊。 咁之后佢见唔到个女仔，咁佢就望拍一拍隔篱个男仔，因为个男仔佢话饮醉咗酒，咁后屘咧佢话个男仔咧就佢问个男仔喂你个 friend 喺边咁讲。我边有 friend 啊？咁就冇理佢，冇理佢啦。心谂啊，唔通佢哋系咪夹埋，即系一个鼠落车？等佢去到某一个位，可能即系呃佢车钱定点样咁样咯。咁佢就开始担心。咁佢话架车咧，终于去到屯门嘅龙门居啦。咁佢话咧，个男叫醒个男仔一次咧，就叫佢俾钱。个男仔咧就唔有钱，咁佢就好肯定自己。嗯，肯定佢哋系呃我噶啦，咁就想谂住想发嬲话报警嗰啲咁嘅嘢嘅。 嗯， 后屘个男仔就话俾佢听，唔系啊 ，sorry， 我真系咁唔够钱。咁佢话嗰时，因为我话嗰时龙门居啱啱新嘅，佢话未有柜员机嗰啲咁嘅嘢嘅。 嗯， 你话不如咁啦，阿司机，我俾咗个电话、身份证你，你可唔可以车我附近，我去揿钱俾你咁样。咁、那个司机话嗰时候我好锯咯，因为觉得佢真系冇钱唔系呃我，因为个电话应该可以 cover 到佢嗰个车钱咁样。 系， 个男仔真系揿完钱翻上嚟嘅时候咧，嗰、那个司机话咁好啦，佢车翻去龙门居啦咁样。咁后屘嗰个司机就好奇问嗰个男仔：喂，头先同你上车嘅女仔咧，其实几时落车啊？我见唔到佢落车咁样，我仲以为你哋呃我添。咁后屘个男仔就话到声：吓，我冇同。冇同个女仔上车咁讲，咁嗰个司机话：你明明饮醉酒酒，你鬼知咩咁讲？咁、之后个男仔话：唔系，我嗰晚我系，即系话当晚其实系同啲男仔啲 friend 一齐去饮酒啫。 佢 话我真系冇女仔 friend。佢唔系，我沿途听到你哋喺度讲嘢噶。咁 之 后咧，嗰、那个男仔就惊啦，就同个司机讲：你听到我哋讲咩？我冇怀疑你哋讲乜，我就知道你不断喺度倾偈咯。咁之后呢个男去到龙门居之后嗰、那个男仔唔落车，佢就同我司机讲：你麻烦你俾我坐喺架车度，我搵我屋企人接我咁样咯。 嗯， 佢做乜嘢嚟咁样？咁佢话原来个男仔喺前嗰排呢真係遇到一啲咁嘅嘢，即係真係有个人去搞佢咁样，一个女仔。 嗯， 咁佢屋企人咁係諗住帮佢搞掂咗咁样。 嗯， 冇谂过嗰晚发生啲咁嘅事咯，就叫个司机即系陪埋佢屋企人嚟接咗佢先咯，咁样咯。咁、但系嗰晚我坐住架车，其实我一路喺度惊紧嘅，因为我心谂啊，其实会唔会嗰日未走咧？因为个司机就同佢唔知佢朋友定行家喺度讲咯，佢话佢之后翻到屋企，佢同佢女讲，佢女就话要买啲嘢帮佢架车嗰度。即系可能洗一洗咁样咯，咁就遇到咁样情况，我觉得深刻嘅，因为最主要佢又讲嗰时候，佢有冇谂到我感受咧？咁 应该唔好同个乘客讲噶嘛。 哇！但即系你嗰阵时系坐紧泥湾的嘅， 都唔系泥湾噶啦。其实嗰个唔系泥湾的嚟嘅，只不过我坐咗喺度嘅时候，佢自己又讲，好似冇理过我的感受。 哦，即系你坐的士，佢同你讲。 佢咪同我讲，佢同佢应该系朋友定行家喺度 哦， 就冇理过个乘客 但系佢冇理过我感受咯。 咁啊系，哇， 唔系咁好， 我都听到心寒一寒啊，真系。 即系除非你扭个司机讲嘢啫， 系 啊，佢同个行家讲嘅，俾你听都唔系咁好。 嗯， 系啊，好似漠视咗我存在，佢讲得好激动啊，咁我相信应该系事实嚟嘅。 系咯，日头讲都冇咁咩啊，夜晚仲要夜妈妈讲呢啲，梗系惊 噶，梗系惊噶啦，真系。咁啊 ，Winnie 啊，你翻嚟啊，你讲，系。 唔系，其实因为都其实连续两日都系发生咗咁嘅情况。 系。 因为到我再隔咗好似好似一两日到咧，都系嗰段期间啦，又系夜晚翻屋企就系搭的士嘅。 系。 不过今次系个司机撩我讲咯，佢 就话又系嗰个司机。 你唔驚啊？仲有啲咁嘅節日，我話嚇都冇辦法啦咁樣。咁之後佢話俾我聽喺蘭桂坊作車咗一個男人。 係。 咁佢就話個男人咧著即係佢話斯斯定定著西裝嘅，一上到車冇幾耐咧，就同個司機講：司機你係咪近排為咗錢煩？即係煩得好緊要咁講。咁之後咧，佢話：客人都煩㗎啦，為錢唔係要費即係生嚟揸的士咁講。 係啦。 咁之後咧，嗰個男人咧就佢睇到佢樣咧，好似耷耷頭，好似聽人講嘢嘅感覺。咁然後同佢講： 佢哋屋企系咪有几个好似唔知话有几个女啊，定系乜嘢咁噏咗出嚟？佢话中嘅，咁佢就话啊，阿先生，你识你识替上感觉？咁之后嗰、那个男人咧就笑一笑，就同佢讲，唔系我老婆同我讲嘅咁讲。咁之后咧，佢就愕咗然啦，老婆同你讲咁样。咁之后咧，嗰、那个男人咧继续喺度执咗个头，好似听人讲完嘢咧，又对住个司机讲咯。讲咗好多关于个司机自己私人嘅嘢，咁之后咧，嗰、那个司机就话：，哇，其实嗰时候我系惊噶， 因为讲越惊有啲嘢似啊嘛。但系你隔篱嗰个女人睇唔到啊，你又， 系啦，佢睇唔到。佢话个男人咧就去南湾半岛嘅，咁佢话去落，即系送咗个男人落车啦，即系佢话俾自己听，个男人系只不过系捉睇相啫，佢并唔系呢样嘢嘅。但佢话一路揸架车翻走嗰时候咧，佢就心谂：你咧会唔会留低咗佢老婆喺自己架车度咁样咯？系咁样咯。 哇！咁你越揸越惊喎，自己咪 系咯。 唔系，都我觉得几搞笑。不过佢喺度猛咁同我讲呢啲嘢啫。 唔系，不过揸夜间的士有几多古灵精怪嘢嘅。有啲就系呢啲不愉快啦，有啲就可能系啲真系好似佢头先话嗰啲僆仔，真系蓄意。唔俾钱都有，喂唔俾钱有时候仲打劫添，好多种嘅，不过揸夜间好惨嘅又系。 咁 我见的士司机会比较多遇到呢啲嘢。 系咯，点解的士司机系咁同你讲嘅？或者系 咩啊？行屯门公路都好多古灵精怪嘅，好似话 系啊。 不过又唔好记得，屯门公路好多噶都。 系啊， 有啲啊中途又话喺度截车啊，你喂高速公路点会有人喺度截车啊？ 咁啊， 好多嘅，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 系啊，多谢你啊 ，Vinny， 多谢你。咁希望睇下，系咯，下一次我嚟再系啊，再打上嚟咯。你咁多谢今日你嘅分享先啦。 啊，多谢晒。 OK，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哇，咁有时真系七月十四都尽量都少啲行啲偏僻啲嘅地方。 讲起七月十四又好巧， 系 咁我咧，我生日咧就新历我哋香港人讲新历啊，咁我农历咧就某日唔系七月十四嘅，咁啱咧就撞正某年，嗰日系农历七月十四，我就系即系新历嘅生日，撞啱，即系都有嗰时应该。 哦，你鬼节生日噶，你都系。 唔系，我又唔系嗰日，系初一，但唔知啱啱你又迟啲去啲。 即系 头 系啦， 新 系搭咗系啦， 搭到嗰日七月十四。 嗯， 咁跟住啊，开头我都冇谂呢啲嘅，都成嗰时廿岁到啫嘛。跟住嗌啲 friend 出嚟玩，话唔出啦，唔出啦，我做咩事唔出啊？平时都出嚟噶啦。跟住喂，知今日咩日子啊？咩日子啊？我生日咯，咩日子啊？七月十四啊，咁啊点啫？咪出嚟玩咯，啊啲人惊唔出，后生摇摇都话惊啊嗰时。 嗯， 今日嗰晚咪焗住翻屋企啊，冇得玩啦。 嗯， 系咁多年时间一年啫，啱啱我新 哦，即系搭正你自己生日， 就农历系七月十四啦， 即系冇人同你庆祝啦，真系好难忘啦。咁就系其实咧，七月十四我都听闻过好多单嘅，都咁就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噶啦，即系又系睇新闻见过红衣女鬼跳楼啦，有冇听过单嘢？ 因为通常嗰啲多数都要着红色衫， 系啊，真系好恐怖啊！我到而家都仲铭记于心啊！嗰单嘢真系 系点啊？讲嚟听下。 哇！屯门有爱村啊嘛，我之前讲过第一集都咁咧，就关于有一个就红有个女人啦，就其实我讲出嚟好多人都知噶啦，登咗几日头版嘅呢单嘢，就系、是、关于一个女人就响正农历嘅七月十四啦，咁就着红衫红裤，成追成身都红啦，指甲油啊， 黑意噶啦， 黑意啦，刻意做厉鬼咁样跳楼噶啦，咁咧就跳楼啦，咁咧就死咗啦，咁样。即系报纸登咗啦，咁原来咧第二日咧第三日咧都有连续报道呢个女人嘅点解会跳楼啊？ 即系啲往事 啊，啲往事加上系点样诅咒下一个嘅目标啦。咁咧第二日嘅登嘅报纸咧就系讲佢着红衫红裤系为咗报仇嘅。咁咧点样报仇法咧？因为咧佢住我唔知好似七楼定唔知几多楼啊。即系好记低单嘢啦，但系咧就投诉对面，即系班僆仔咧就打麻雀嘈住去瞓觉啊。咁咧房屋署咧，即系 落到楼下同房屋处讲话，喂，对面嘈住我瞓觉、哦。咁呢就房屋处就唔理呀，可能又费事怕事，又唔想搞咁多嘢啦，咁就冇理个女人啦，咁你投诉完咪当你投诉囉咁样啦。跟住之后呢，咁对面班僆仔就不停咁打咗成唔知好耐嘅两三个礼拜啦，齐哇哇咁样搞 party 又成。 咁就好离谱㗎啦咁样。 跟住个女人成日失眠啦，咁就可能加上自己可能啊，加上自己有啲即係有啲情绪嘅困扰啦，咁就諗起啲即係諗所以就諗到呢样嘢去解决，諗歪咗解决咗自己。然后呢佢就寫封遗书，就话係记落去下面房屋处呀，淨係记落下面房屋处，就话我死咗之后会有今个月会有三个人落嚟陪我嘅。咁呢係啊，真係第二日报纸就话係登呢单嘢，哇，原来房屋处即刻收封信，话个女人投诉对面打麻雀而令到佢咁样以死威逼嘅。咁呢第三日呢就好离奇嘅，之后都有，我记得唔好似连续嗰个礼拜都有。咁呢嗱，佢话三个人会陪佢啦，咁呢第一个真係㗎，喺同一个唔知隔咗三四日啦，同一个位置，同一层楼，同一个檐缝，因为佢跳楼咧，佢有个檐缝铁顶嚟噶，咁、咧就砸咗落去咧就会凹咗噶嘛。同一个系啊，跟住之后咧同一个位置咧就第二个女人同一个位置跳楼，好似同一层嘅。跟住之后咧，咁佢讲紧话三个啊嘛，跟住第二个唔知隔多两日又有一个跳咗落去，第三个就一个男人嚟嘅，嗰、那个好离奇啊，嗰、那个即系解释唔到啊，佢。那个男人就住大埔嘅，无啦啦走去右外村度跳楼咯，即 系两极噶咯，地方都 系啊。大佬你大埔冇得跳，应该走嚟屯门跳嘅，无啦仲要爱明楼嘅，因为即系同一个位置跳落去咯。即系有时啲嘢真系解释唔到。咁嗰排就关于7月14日嘅单嘢就系好痕。我唔记得前几年到而家都哇，即系又有疑虑嘅，我系即系仲 三个之后就冇第四个啦。最最冇啦，应该 冇啦，就系、三个，即系佢讲明话三个就系真系三个咯。 诶，咁警方嗰边会查到啲线索，掹到嗰啲嘢， 即系蛛丝马迹嗰啲系嘛？ 掹到咧，你估 掹唔掹到啲咩咧？掹唔掹到应该嗰个男人？ 嗰三个同佢个死者有 冇关系？咁即系呢啲天文学噶，真系唔知喎，呢啲系咁就系咯，真系好邪门啦！人哋就话系大埔住大围定大埔嗰个男人咧，就撞咗邪。刻意走入去屯門友愛村，或者係大氣電波咧，好似我電視播咗或者新聞播咗話呢個女人啊嘛， 佢好奇去 係啦，跟風咯，啲人就咁樣。 去到突然間就雪一陣風，類似咁啊，一隻 咁啫。咁係咯，其實真係有好多嘢都係七月節啦，尤其是我哋都聽得多啦，又零零四四七月。即系七月鬼节嗰阵时咧，石澳啊或者系有水沙滩嘅地方，零零舍舍系易出意外啲嘅。 岸边系容易猛啲嘅，好似 系啊， 因为啲人系游，你夏天去游水玩，夜晚唔晒啊嘛， 系 玩下玩下，即系有浪，你又唔知 系 卷咗出去咁啊。 系啊，因为咧我都见过几单噶啦，但系就过咗七月节嘅。就差唔多去到中秋嘅，咁、咧就嗰阵时石澳咧就我次次我嗰阵时我细个住柴湾嘅，因为咧因为成日都有流星雨嗰啲咧，就走出去石澳个个摊晒喺度睇流星咁样。 好正啊， 系啊，跟住之后咧就不过话时话，其实咧响睇流星嘅背后都有。几次嘅意外发现咗噶，即系出现咗噶。 系咩？ 系啊，就有啲可能玩到天光嗰啲僆仔啦，咁就游野水啦，咁就一去冇回头嘅，咁就都我都见过两三单噶啦，系啊，咁样咯。其实都即系你话系咪因为嗰啲嘢咧？即系好似话鬼吻脚嗰啲咧，就无从稽考啦。 因为你有时水喺水度，你有时一攰。即系抽筋啊，各样嘢， 系啊， 后面啲吸力就因为后面啲漩涡咧， 系 码头啊，仲多啲漩涡暗涌啊，即系叫做， 系 即系扯住你又唔知嘅， 系 海滩就应该好少暗涌嘅，不过就嗱，你一好似当一个正常人，开完工夜晚去玩，仲要夜妈妈走去游水，你咩体力都冇乜啦，系咪先？又可能又热身运动又做唔够，咁可能好多样嘢影响嘅，又唔一定话。 系嗰样嘢嘅。 咁啊系，咁你本身阿肥，你有冇啲系关于你朋友或者系你身上发生嘅七月鬼节嘅发生嘅离奇嘢啊？ 七月就好似冇乜， 系嘛？ 即系可能诶，点讲咧？可能冇，即系小朋友系唔系小朋友系嗰个月生日， 系 净系自己，所以就冇乜嘢。同埋我又接触朋友多， 咁你系咯？咁你平时七月节咧，有冇好似老人家传落嚟嗰啲 诶 系啊烧家衣嗰啲有冇？ 我以前细个屋企有嘅。 系 嗰时好好玩嘅， 系 落街烧嘢啦，咁你唔会谂啲鬼啊乜唔谂嘅， 系 你照跟住去烧啦，跟住嗱烧完咧又话唔知撒下啲水银啊， 系啊， 即系屋企人话嗱喺街啲糖啊花生唔好执嚟食就得噶啦，撒完就唔好攞有佢， 系诶我细个你讲起撒嗰啲一毫子，而家咪好少人撒噶啦， 应该。哇、哦，都少留意，不过有嘅都有嘅。 嗱，我啊讲翻我细个啊，你讲起听你讲话抌一毫子咧，咁我细个嗰时真系唔识嘢噶，但我有少少记忆嘅。咁、嗯、我细个嗰时唔知三四岁，全部都即系自己周围跑啊，屋企人你自己周围去嗰啲啦。咁、嗯、我记得有一年啦，七月十四啦，咁人哋杀完，即系周街都杀嗰啲一毫子嘅，我系有。走去執嗰啲一毫子，然后去买嗰啲紫菜饼。系啊，即系我细可能即系唔懂事啦，咁我又觉得哇咁得意嘅，个个都抌毫子，屋企又嗰阵时细个屋企冇乜钱噶嘛。 不过通常系夜晚撒完，第二朝仲喺度噶。就算你唔執，佢有时可能啲扫街都可能同你扫走啲嘅。 系咯、 啊，都会，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嗯， 因为你唔知道就唔觉噶啦，知道你又唔会做啊，系咪先？ 咁啊系， 所以冇嘢嘅。 系咯，咁其实我嗱，即系我睇新闻都睇得多啦。七月节嗰啲，即系尤其是你一探险鬼屋啲咧，探险嗰啲鬼屋啊，都好多都出过事嘅。咁咧有一年咧，我就睇新闻啦，就系、是、湾仔船澳鬼屋啊，嗰、那个唔知乜鬼嘢台啊，记唔记得？有冇印象咧？你咁咧就喺船街嗰间鬼屋啦、啊，可能听众都好一讲就知边间啦。咁、咧就有一年咧就有唔知一班后生仔啦，就趁住鬼节咧去探险嘅。咁咧就探险期间咧咁啱撞着咧，咁因为佢成唔知四个女仔定三个女仔，我讲错咗唔好介意啊，即系冇乜，即系我以我印象记忆先讲翻出嚟，冇去深入去做翻嘅资料。咁咧就好似有五个人我记得冇记错，咁就有三个定四个系女仔嚟嘅，系 咁大胆啊女仔， 系啊女仔咧正擒入去咧，咁就跟住就擒到入去啊，然后探险啦。当佢玩完之后咧，咁就有一个女仔咧就开始系好似鬼上身咁样啦， 即系唔对路啦， 唔对路啦、嗯，开始离了啦，咁就开始啲 friend 过去。同佢即系问佢咩事之后咧，就嗰个女仔就变咗男仔声嘅，咁咧就唔系一个、哦，然后变相有几个，即系好似佢有四个女仔， 传染病 系啊 ，A B C D 咁嚟。 然后系净系警察都嚟埋噶啦，净系揿都揿唔到嘅单嘢就系、 是。咁边个报警啊？ 可能佢啲 friend 报警咯，咁、哦、就就即系净系报纸都可以登得出嚟嘅话，都其实都几真实嘅，应该都 会搞到好大噶咯， 搞到好大咯，单嘢直情上埋头版噶，你哋即系嗰啲听众都可以上网搵翻船街鬼屋。 有啲印象，但又唔好记得。 系咯系咯，跟住之后咧就咁咧嗱，点解会咁易招嘢咧？其实咧，佢哋背后都有人讲嘅，就话咁啱嗰唔知五个定四个女仔啦，其中系三个系嚟紧月事嘅。咁咧系啊，咁咧嗱，讲真句啊，咁咁我都系听翻嚟啫，嗰啲专家讲嘅。咁咧就嗰啲虚言学家讲啦，话如果女仔去嚟紧月事嘅话咧，尽量唔好去掂呢啲咁嘅污糟嘢咯，因为咧你越去冲突佢咧，你越易招惹到灵体嘅。 系啊，呢样我都听过，因为你阴啊嘛， 系啊， 仲要即系逢女性一定有月事噶啦， 系， 即系正如好似你派。拜关二哥咁， 嗯， 男人拜咧正气啲， 系， 通常佢做有啲某啲偏门咧，佢唔俾女士去拜噶， 偏门嗰啲唔俾女士去拜 噶，因为佢有热事同埋阴， 你拜佢都冇用，帮唔到。 嗯， 系要正气，好似我哋男人走正气拜先得噶。 咁女人咧？ 系啊，唔俾佢拜。 哦， 即系做嗰行，譬如， 哦、 例如好似啲麻雀馆都系噶， 系， 净系男人去拜。 哦， 即系譬如啲斟茶姐啊，就企埋一边。 哦，真系噶？ 系啊，唔拜噶。 哇，咁我而家先知， 即系每一行都有啲 秘技， 系啦， 系啊， 因为有时你拜咗。冇事就好咯，有时生意唔好点啊？ 咁啊系，咁啊系，啱嘅，啱嘅，啱嘅。 即系个个传统系咁样做，咁、 嗯、 你突然间改变，好就好啫。 咁啊系， 唔好咧就大镬噶咯。 咁啊系，咁系咯，听众嗰啲小姐，即系嗰啲女士们啦。咁如果你撞正嗰啲鬼节咯，咁啱你又嚟紧，即系嗰个月事嘅话， 尽少出夜街啦。 系啦，小心啲啲咯，因为真系其实 信则有不信则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冇做啲衰嘢嘅又唔使担心嘅。 咁啊系嘅，咁啊系嘅。 咪人哋话咩啊？咩平生不作亏 心 事啊？ 半夜敲门也不惊啊！ 啊 真系系咯。咁我自己七月十四我就细个咯，就系即系呢啲咁样嘅执钱，跟住就其实我细个都有啲印象系见过下嘅。咁咧就我就成日行坟场嗰啲啦。咁嗰时我细个系唔识噶， 即系经过定系 我 一定必经。 因为我柴湾啊嘛，啱啱都讲咧，我细个系住哥连，即系柴湾啦，即系近哥连神国坟场嘅。咁咧我哋横翠村啊，其实都好多人都知噶啦。其实横翠村系必经之路嚟噶，都系你一行上去咧，上少少就见坟场噶啦。咁咧可能我细个就即系唔理嗰啲嘢啦， 即系比较大胆啲。 胆啦，即系其实你成个柴湾咧，围绕住成个柴湾都系坟场嚟嘅。咁咧耐唔耐咧，我会见到啲蓝光啊，即系嗰啲黄光嗰啲闪啊闪啊啲。 即系夜晚 喎。系啊，我其实唔知咩事噶、嗯，即系当即系啲街灯嗰啲咧。但系我即系听翻，即系可能个人开始越嚟越大个啦，听翻嚟嗰啲系咪叫鬼火啊？阿高 Sir 有解释过， 都系噏过下嘅，系呢啲系 轮火啊，叫做等阿高 Sir翻嚟慢慢讲啦，轮火咁咧就系见过嘅，细个系见过嘅，但系唔一定系七月十四嘅，因为我有时即系系可能冬天都会见过，冬天咧有时真系经过咧都会见到啲蓝灯啊，即系即系离远你唔怀疑噶嘛， 有时细个边谂嗰啲， 冇 谂 呢啲 噶， 冇噶，唔惊死嘅，真系。即系去到边玩到边噶啦，系咪先？即系咯。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啦，转头翻嚟再见啦。 嗯，好，转头见， 转头见。 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各位好，而家系2月28日嘅0时01分。东北季候风喺星期六系继续影响紧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喺星期六大致多云，早上地区部分地区嘅能见度系较低，赤立角嘅能见度亦都曾经降至2000米以下。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一股干燥嘅大陆气流将会喺下周初期。同埋中期影响紧华南沿岸，该区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普遍晴朗，天气和暖。本港地区2月28日星期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晴干燥，日间和暖，星期二相当清凉。在而家天文台录得的最新嘅室外气温是14.7度，湿度75%。一阵间晚季最前线继续翻嚟，子杰、阿肥同埋高尚等紧你哋。 的是 IP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廿三条。2014年版权条例修订草案下个礼拜三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这条的条例被视为网络廿三条，原因是通过了网络廿三条之后，包括认真翻唱、漫画同人志、串流打机、抒情改词等等都会出事。就好像我们网络电台，网络廿三条通过了之后，我们亦都难以发声。简单来说，即是限制了网民在网络上的表达自由。IBHK 对此坚决反对。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廿三条。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十点至十一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十八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本节目涉及灵异内容及经历，可能会引致听众不安，当中提及的堪舆资讯和占卜内容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猛鬼最前线，主持子杰、高尚。 是，我哋又返嚟啦。 又返返到嚟猛鬼最前线啦。咁都係有我同阿子杰啦，同阿肥啦。咁阿 Jackie 都喺度，我哋嘅台长都喺度嘅。咁呢係喎，我哋忘记咗讲。 台长嚟嘅啫。台长。台长而家去咗日本度考试前充电。 嗯。 所以就今日就我喺度嘅啫。不过咦，高 Sir 陣間就會嚟嘅咯， 係啊， 喺泰國飛過嚟啦， 係啊，等佢梳洗下先，咁就係 啊，哎係， 我交俾你哋啊嗱， 係啊，好啊，講起高 Sir 咧，佢重點提過我嘅，就話喂，記住喂，上一集咧好似話冇聲冇有話冇聲，但係咧就哇係咯，係咪啲小朋友冇喂佢哋糖餅啊？ 所以咧今日我哋 整咗兩支啦， 加足料， 系啊，金裝亦多啊，因為 Jackie 買上嚟俾佢哋嘅，咁我又買咗少少糖餅啦，希望今日個節目咧順順利利啦，系咯，咁啱啱咧，我啊講起咧細個 有電話入啦嘛， 好啊，聽下先， 我睇下係咪高 Sir 先，喂，你好， 你好， 喂，聽唔聽到？ 喂 喂，等等， 你好阿肥。 喂，听到啦、哦，听到啦， 喂，高 Sir， 真系高 Sir， 你系爽啦，去咗泰国， 系， 喂，高 Sir， 交个麦俾你啦， 我而家喺泰国， 系， 听得清唔清楚先？而家， 喂，好 清 楚 啊，清楚啊，点 啊？你系你去到嗰度边点啊？ 嗱，咁我头先咧， 系， 你就讲紧话大姨妈嚟可唔可以拜神啦、啊？系咪？ 系啊， 唔系，我系讲话偏 门， 偏门 系 做邪嘢嘅， 系啦， 咁你就唔好谂个有月事嘅人去拜啦，最紧噶 系。 但系如果你话拜如来佛祖咧， 或者是我们的大神的精神呢，如果你是真的有事去拜呢，他都不会怪你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我是最近有一单嘢呢，就他那个我们落去我们拜开我们那个大神啦、 嗯、 去求一些嘢。咁啱啱求佢個女人呢就有預示，但係佢老公好危急，咁就必須要喺個大臣呢就盡早要幫佢嘅。咁、 嗯、 我就問個師傅啦，咁如果有預示入去會唔會得罪個神啦、啊、嗰、那個神就話到啫，唔緊要嘅，而家你有嘢求我係要咩嘅，你又唔係玩我嘛，係咪啱唔啱啊？佢話你入我即係話俾個師傅呢準佢去拜呀，咁就完全冇問題囉。 嗯， 咁一知就喺咗盡快嘅時候就救咗個救返個老公囉。咁、 嗯、 所以呢我就自此之後呢，我就原來覺得呢就係嗰啲禁忌嗰啲嘢呢就撈偏門呀，或者係嗰啲嘅撈埋啲唔等使嗰啲呢就會 有多啲禁忌㗎囉。 係 明白呀，係啦。 阿高 Sir， 你喺泰國、啊、你喺泰國係做乜嘢呀？你去飛去泰國。 嗱，我今次去泰國咧，本來我24號咧，我就喺咗呢個菜單島翻嚟香港，我根本就冇快去泰國嘅。 嗯， 其實我去泰國咧，亦都係同我哋個節目有關嘅。 係。 咁點解會有關咧？ 做功課、 啊。原來有個聽眾啊， 係 係，都係做喺佛廟啊、法科嗰啲嘢，都係有聽我哋個節目嘅。 係。 話俾我聽咧，泰國有啲佛廟咧，其實你唔好睇間佛廟，淨係拜神簽香油。佢話唔係㗎，原來佢哋咧有啲係布施病嘅，有啲係助養孤兒嘅。咁、 嗯、 我今日咧就去咗一間嘅佛廟，咁原來佢養咗有500個嗰啲嘅孤兒啊，大東細馬都有㗎啦。咁、 嗯、 我哋去到就去睇咗睇睇下啦，咁啊我哋就帶埋個翻譯去，咁啊與孤兒傾下偈啦。嗰、那個佛廟咧供書教學，佛住俾埋佢食，咁啊見喺邊度嚟咧？原來就靠啲善説善進啊，去簽香油咯。 係。 咁我哋已經拍咗個短片，咁我哋去到我都好感動。咁跟住我同我啲朋友就捐咗捐獻啲白米啦，就俾一秒啦， 係 就俾佢哋食飯啦。咁、 嗯、 另外咧就係、是、我捐咗我哋捐咗每人有兩條雪條啊， 係 兩條雪條。 哇！開心到死佢哋， 係咯。係啊，佢哋一條雪條都難有得食嘅。 咁啊係。 跟住我哋就佢排隊。去我哋分啲雪條咧，攞咗好多箱啊！咁、 嗯、 佢大哥哥咧出去就做嘢啦，咁就細個嗰啲咧攞到掃樹葉啊，揦啲坑渠污糟邋遢啲樹葉，佢就一樣係笑住咁去做嘅。我又拍咗短片，亦都拍啲相，咁我就話可能咧就下個星期翻嚟做節目嗰陣時，我就攞俾大家睇啦。咁而家我就忍唔住啦，將佢揼咗上去我個 Facebook 個 Facebook 度啦，因為我啲朋友睇到噶啦。 係 嗱，呢樣係第一樣嘅。原來我覺得一樣嘢，我今日去入去裏面拜完之後，捐贈完白米啦，睇完嗰啲小朋友笑完之後，睇佢哋領我哋啲雪條，其實我食咗一餐飯嘅，我就已經可以令到全廟嘅人啊，嗱全廟嗰啲嘅僆仔，佢哋每人有兩條雪條，佢哋好開心，好開心。 嗯， 我哋都俾咗幾千匹啫，就可以賣曬全廟嗰啲嘅助養嗰啲僆仔。 嗯， 但我今日食咗餐飯，係11,000匹啊！11,000匹，我上 Facebook， 11,000匹啊！咁、 嗯、 我覺得一樣嘢，原來我哋有陣時唔係話俾錢人啊，或者係俾人就會好好好嘅事啊，或者咩？其實我哋要身體力行啊，一齊去見證下，究竟個佛廟啲和尚係咪呃人啊？係咪斂財啊？ 嗯， 同香港啲佛廟咁樣係斂財嘅。咁、 嗯、 我睇過曬之後，我覺得好感動咯、啊。 嗯、 所以我自己今日谂住食几餐啲大鱼大肉嘅、嗯，我都决定咗将几餐送晒俾佢哋咯。 嗯， 咁一样嘅。 哇、嗯！我听到都好感动啊，因为高 Sir。 系啊，咁你如果你收咗睇完我哋个节目之后，你主持节目之后，咁你就上我 Facebook 嗰度咧就睇下啦。咁、 嗯、 我会将啲嘢点点抌上去。咁啊，第二样啦，原来咧泰国啲人好穷嘅，500匹嘅富棺材。就即係125蚊嘅啫，港紙啊，佢哋都冇錢買嘅，人死咗之後， 嗰 啲草藥汁嘅，咁、我呢次嚟咧，我亦都打算咧就捐贈啲棺材咧，俾啲冇棺材嘅人啦去用啦， 係， 咁就我哋嗰啲 Facebook 嗰啲 friend 咧，都有30-40人啦，就叫我代佢捐咯，咁樣就寫好曬啲嘢俾我，咁我第二日任務咧，而家我可以發嚟啦。 咁我就聽日我會上翻兩日之後咧，我會上翻花城啦，我就會做做邊度棺材咧，我亦都會拍個短片，亦都係會喺咗我哋嗰個猛哥最前線咧，就播翻啲出。 嗯。 咦？咁而家你喺曼谷啦喎，高 Sir。 吓？ 而家喺曼谷啦喺曼谷嘅巴提亞。 我喺咗巴提亞，而家。 我喺巴提亞。 啊，咁棺像棺材就喺曼谷嚟噶嘛？ 我回程回过嚟先。 嗰啲人嚟噶，喂高 Sir， 你离开啲我买猫屎，又话买猪肉干、牛肉干，我乜嘢都唔会买。你知我会买咩啊？俾 我知上标油啊嘛，我都有搭档。 有香手糕， 有啲话炆糕添，好似炆糕嗰啲。香手糕系咩嚟噶？ 系咯，香手糕系咩？ 好似我唔记得有呢一回事嘅，好似。 香手糕同埋香手油咧，原来咧。在泰国或香港那边都那些人做嘢是不是速度损的筋骨度损啊不是膊头痛啊脚痛啊企得多企得适应啊不是脚痛咯。 哦是不是你做得多红色蓝色盒那些 啊那些不是狗痛咯。 是不是蓝色盒啊红色盒那些啊 是啦冇错啦冇错啦。 我成日唔记得个名喎我唔知个名添。 我呢次同人哋买几单返嚟啦就係我就係买返嚟呢就俾佢哋佢俾啲钱我嘅。咁呢就係我係帮人我就会做囉。猪肉干牛肉干你我就唔会拎㗎啦大佬。你以香港冇一万咩冇一只咩係咪上边嗰啲我亦都要买几单。咁啊我嚟咗泰国咁多次我都係做呢三样嘢啫。特别阵下啦买肉油啦。咁你话啦你话我哋猛鬼最前线听我哋个节目嘅人或者原来系好多地方都有嘅佢周时都会话到我听有啲咩好嘢嘅我都会返嚟同大家个听众观众一起分享嘅係咪咪做咩听我哋节目啫出面个网台咁多节目个个唔听你个听我我必须高就可以做啲咁嘅嘢人哋一话有啲咩好嘅嘢着数嘅我就会即刻去自己亲身去睇过喂，系咪真而家有冇呃人啲得噶？系咪？ 嗯 啊，阿子杰，你知唔知我哋个节目啊？一次次上升得第二，同埋好多人回应我哋啊讲嘅嘢啊，或者做嘅嘢。有时我哋讲得唔啱嘅，佢哋会纠正我哋。 其实我都有听翻佢哋，系啊，我都多谢佢哋意见嘅。咁我都会不断咁样学习咧，点样去做呢、這个做好我哋嘅猛鬼最前线嘅节目啦。咁啊高 Sir， 嗱香港呢呢、這个直播室呢就交俾我哋啦。咁呢咁有意义嘅活动呢真係好感动啊听返你啊捐棺材嗰啲呢真係我都好想去做呢啲福德嘅嘢㗎。咁呢嗱高 Sir。 咁我就捐咗之后呢我就啲短片呢就喺我自己 Facebook 个网页嗰度即係我自己度啦或者我会拎埋翻嚟咧，就每一次我哋喺咗呢个玩到最前线嘅节目嗰度咧，就播翻三几分钟啦，俾大家睇下， 啱唔啱？ 点样编法咯，咁好唔好啊？ 嗯，系咯，咁嗱，而家海外嘅泰国嘅高 Sir 咧，咁我帮我哋咧就做啲功德无量嘅嘢啦。咁咁嗱，我哋继续喺香港嘅直播室，咁期待你嘅翻嚟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会再见啦，系嘛，高 Sir？ 好啦，咁啦，咁啊，咁先啦， 早啲休息啦、 啊， 你。 收视率啊，节节上升啊，仲有睇咗我哋节目嗰人啊，身体健康啊， 你做咁， 仲有啊，财源广进啊，我只有嗰只啊， 你知唔知好多听众都等你打翻嚟嘅，知唔知啊？ 我知啊，我知好多听众等我打翻嚟，我话俾你，我十二点零三分，咁你仲问我点解要十二点零三分？我十二点钟要报告天气啊！你到底 系啊？几准时啊？真系， 系咪啊？啱啊！ 高 Sir， 你真系好记性。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嗱，拜拜啦！下个礼拜我会翻翻嚟噶啦， 系咯， 好 嘛，唔该晒高 Sir， 继续努力啦， 知道，交俾我啦，直播室交俾我哋得噶啦， 好，拜 拜，唉，真系好啊，真系嗱，行善积福咧，咁咧真系做翻多啲阴德嘅嘢咧，积福嘅嘢咧，系回向翻所有嘅人嘅，其实系好噶，系好事嚟。 今次阿高 Sir 话去。呢、這个寺庙呢度咧，我都未去过喎。 系 之前呢次 咩寺庙系咪善德？ 唔系，佢呢个系新地方嚟，唔知 道新地方嚟 嘅。我冇去过，我去咁多次泰国，未去过呢个度。 下个礼拜 下次会去。 下个礼拜问高 Sir 咪知咯。 系啦， 新地方呢、這个新地方， 即系佢其实。 个人都即系佢本身个人都多，即系好人缘嘅。咁佢都其实都几易识结识朋友啦。咁我见到佢，哇，好多好多 fans 嘅，其实高 Sir 都 系啊。 行埋佢一倾嘅有 fan 嚟噶啦。 喂，好多啊！佢真系嗱口才又劲啦，高 Sir。咁佢而家嗱即系帮我哋去泰国做翻啲积福嘅嘢啦。即系呢啲真系令人感动嘅。其实做多啲慈善， 咪啱晒题咯。猛鬼最慈善，佢做最前线啊嘛。 系啊，飞咗去泰国啦，因为。系咯，咁我哋快啲期待阿高 Sir 快啲翻嚟啦，下个礼拜。咁阿肥，嗱，你都静咗成大半个钟啦，你好似话有啲飞机上面嘅猛料同人哋即系 search 咗喎。 又唔系好猛嘅，即系啲朋友托朋友讲嘅古仔啫。 系，到你出场啦，呢一分钟系啊。 就话说我朋友嘅朋友系。一个空姐嚟嘅， 系 咁咧就佢咩航线就唔记得啦吓，咁咧就起咗飞，咁啊一般就起飞冇耐就会有啲飞机餐啊，又问你饮乜嘢啊嗰啲咁嘅，咁咧佢就推埋到某一个位，就应该系窗口边三个嗰啲咧，咁咧有个女人啊，大约40岁到， 系 咁啊小姐唔该俾杯。热鲜奶，我先生，佢先生去厕所啊，啱啱唔喺度，咁跟住佢又去翻佢个位度斟俾佢啦，翻嚟，跟住佢个先生喺度，嗌嗰位太太就唔喺度，咁啊，先生，刚刚可能你个太太帮你嗌咗杯热鲜奶，咁个先生望住佢，我太太，跟住个空姐就话，系啊，你太太帮你嗌噶嘛，系咪啱啱行去厕所啊？跟住佢耷低头，即系自言自语咁讲，即系佢听到啊，冇理由噶，点解会睇到我太太噶？虽然我同我太太一齐上机啫，但佢唔系坐喺呢度。咁跟住个空姐就冇追问，即系佢因为服务态度费事咩啦，当听唔到啦，咪啊，你饮啦，可能你太太去洗手间啫。跟住话，哦，咁啊。咁可能我太太觉得我呢几日搞啲嘢好攰啊，冇时间瞓啊，俾杯冲杯热鲜奶我饮咯。跟住又望向机尾，点下头，跟住个空姐又望下后面，做咩望机尾咧？佢都不以为意，咁跟住就算啦，冇谂其他嘢啦。咁啊到飞咗一段时间，临到差唔多要降落啦，就个机师就会嗌全部要揽安全带嘅。咁嗰啲机空姐啊，机组人员咧就要坐翻自己原位，攬翻安全带，咁啊坐低等啦。突然间佢背后有把女人声：，小姐，唔该晒你啊，头先帮我拎杯热鲜奶俾我先生。跟住佢谂乜嘢啊？再谂下，咦，头先系，再望下后面系一埲墙嚟啫嘛。但系墙后面咧就系机舱，即系摆行李嘅地方。咁啊开始寒啦，就猛揸住条安全带，跟住乜都唔谂，乜都唔谂，等降落。咁原来咧，后屘个先生就行翻喺身边，唔该晒你啊，头先可能帮咗我个忙咩都，因为我太太系同我一齐上机，但系佢已经唔喺度。我就佢嗰副棺木，就一齐跟翻我翻乡下咁样。咁佢先惊，但系原来咧。飞机都有啲，佢嗰行都有啲禁忌嘅。原来咁佢棺木嗰啲咧就唔系真系棺木相机嘅，系用一个长方形嘅铁箱，封好多层啲封箱胶纸封实佢。但系咧同埋有个箭嘴标志要向住机头嘅。咁跟住点解咧？就因为惊飞机嗰啲冲力啊，如果你倒转咗方向咧。佢可能佢里面啲血液啊、防腐剂啊倒流，咁咪令到个妆好难睇。所以咧，佢哋嗰啲行内嗰啲人咧，一见到咁嘅伤，已经谂定系嗰样嘢噶啦。同埋有埋个向前嘅符号，一定跟足做嘅。唔会话求其，第二啲就行嚟，嘿飞啊飞啊，嗰啲唔敢嘅。系啊，所以呢啲就佢哋嗰行嗰啲，一见到呢啲。就好诚心嘅，系啊，好奇怪噶呢啲系，咁啦， 咁我都听闻过嘅，咁就又系飞机上边啦，咁就但好似人哋话唔系响机尾嘅，即系我听闻就好似话有嗰个员工休息室喺下边嘅，有冇听闻？ 系咪一啲啲机唔同？ 我可能系啦，有啲即系大机啲啦，即系有啲空中嗰啲巴士嗰啲咧，又唔同啲，可能有 两层。哦，新型啲又唔同啲啊。 系咯，咁咧就系下边嗰啲职员嗰啲休息嗰啲，佢好似有楼梯落下边嘅，咁咧就下边嘅隔篱先系好似摆棺木嘅地方嚟嘅，咁就有时有啲空姐咧系即系到即系排完餐啦，即系落去休息噶嘛，咁就会时不时咧瞓下觉咧就会有人即系搞下佢嗰啲咯，咁就嗱嗰啲咧，咁我嗰时都听过系好似话响嗰个職員休息室嘅隔離嗰度嚟嘅， 多數係近嗰邊偏去嗰啲位 置。係咯，係咯。 但係佢咧有依啲貨物咧，空姐機長又係唔知嘅， 係 只要運送上去唔知上去噶嘛。咁你講定佢聽，我咪有排驚。 咁啊係， 所以應該係唔會話佢知嘅。所以好似頭先我嗰個朋友咁樣，佢完全係唔知啊。佢講到莫名其妙乜嘢啊？你講佢冇諗呢啲嘢，但如果佢晨早知咧，咁就唔使講嘢啊，擺低杯嘢走啊。 咁啊 系，啊，所以佢应该我估系嗰啲机长系真系唔知道，唔会讲嘅。 系啊，仲有啲乜嘢咧？你带啲咩？系 啊，你头先讲起细个咧，咪喺坟场 嘅。系啊，坟场啊。 啊，我系谂翻我细个嗰阵时咧，嗰阵时就搬咗去荃湾。 系咪近住又系坟场嗰边啊？ 就未算嗱。 系 荃湾嗰边咧， 海滨花园附近咯， 鲶鱼学院都好出名啦。 啊，出名啊，出名啊。 附近咧。有个叫做三叠潭嘅地方 啊， 就如果你可能 check 翻好耐啦，即系成廿几卅年喺嗰度，喺一个潭咁嘅，一潭上一个瀑布仔，有一个潭咁样，所以先叫三叠潭。 系， 但系嗰度咧曾经系死过好多人嘅。 嗯， 咁嗰时我搬咗去，同埋啲街坊去玩，跟住有水啊嘛，清凉啊，跳嚟跳去，有捉鱼仔啊嗰啲咁样噶嘛。 系， 我哋冇谂过有死人嘅，完全唔知噶。 嗯， 跟住去嗰度咧又。冇封住嘅， 系， 即系你又擒嗰啲石落到去玩噶， 系系系， 吓，咁跟住都玩咗好多年噶啦，跟住佢有啲潭咧就系深度真系掂唔到你噶，系噶，我哋有啲朋友就扮，哎呀扮淤溺咁添， 系咯， 我哋仲系真假嘅， 嗰啲嗰啲泥嗰啲啦， 系咯系咯，我哋试过咧，嗱有陆路就系坐车上鲶鱼学院啦，喺荃湾，我哋试过行嗰个水路，擒山咁上去，亦都上到。但系嗰时谂嗰时细路仔真系胆大得滞，完全唔惊跌死啊，好危险嗰啲嘢冇噶。但后屘我哋玩咗一排，就后屘开始政府唔知道要围实晒嗰度啦，有啲铁丝网啊围实晒，要有道门有塔锁啊，唔俾入去玩，冇得入去噶啦。跟住后屘我哋再先听翻，原来嗰度成日有死人，但我哋玩系唔知噶。 嗯， 系啊，所以嗰时候玩得好开心啊，成班都系大约介乎系十四五岁啲僆仔啫嘛，系啊，但系之后又讲话，原来咁恐怖嘅咩？真系唔知噶。 其实溪涧嗰啲咧，咁我细个嗰时住大围咧，都有，而家搵唔翻噶啦，因为我试过早两个月翻去验身咧，即系嗰度又嗰一粒附近咧，去到咁我翻翻，我细个系。其实未住柴湾之前系住大围嘅，咁我有印象当中咧，自己两三岁嗰啲咧，我去过溪涧嘅，我唔知系嗰个叫新翠村隔篱嗰度，我唔知系咪叫唔知咩村啦，唔记得咗啦。 附近唔系龙坑啊， 龙坑嗰类啦。咁咧，佢我唔记得咗大约个位置喺边啦。咁我细个咧系可以系去嗰啲溪涧嗰度捉蝌蚪啊。 系啊，我嗰度都有 啦。系啊，捉蝌蚪，系啊，细细个系捉蝌蚪、捉鱼嗰啲啦。咁咧就有冇死过人咧？咁我就唔知啦。但系多数溪涧咧都系好似话好多小朋友淤溺啊。 一个嗱，譬如你落完大雨，啲水涌落嚟， 系啊， 你真系走唔切噶。 走唔切噶，有时真系你啲青苔线一线，你冚亲个头，你都冇人知啦。 有时一介介到啲手手脚脚，叭叭声流下啲血。 系噶，系噶，你话所以你话溪涧， 即 系 好易失救咯。 系啊，咁你 以前又冇电话通知人。 咁啊系，咁你有冇听闻过你嗰次去荃湾嗰个溪涧系有啲咩猛料啊？除咗死人多之外， 系耐不耐有人浸死咯。但我哋玩嗰排咧就冇听过嘅， 系 咁巧， 系， 但系。之后就有听啦，类似咁嘅嘢咯。 话话有啲人去到嗰度唔小心失足啊、跣低啊，因为已经系遗失晒啊嘛。 系啊系啊， 你正常唔同我哋以前琴日会玩咁容易啊嘛。 嗯， 佢唔知点解会去到嗰度，因为嗰度遗失晒，正常系入唔到嘅。 系， 佢又唔知咩就周有危险。 系， 所以呢啲系估唔到，好似你话斋屯门嗰单慕名而去嗰度中招都有嘅。即系你话嗰个男士第四个嗰、那个 哦系啊， 慕名去都有嘅有啲。 哇，真系嗰啲真系解释唔到。 所以有时 系啊， 我哋又唔系道人迷信啊， 系 即系话有嗰啲嘢发生嘅地方，你咁啱路过，望两眼去走啦。 嗯， 因为你留，譬如喺嗰度留意得太耐。 啊！你讲起嗰单嘢就寻日都好似有一单嘢喎，响间屋嗰度和啦冲窗阿梁嗰个电鬼死咗嗰单系咩啊？嗰、那个音乐师啊，作曲家系嘛？ 好似系系咪啊？ 道具师啊？ 但系佢都做 配乐嘅。啊，都做啦。咁咧就啱啱阿肥就讲话山卡拉啦，咁嗰单嘢又系山卡拉嘅，就位于唔记得咗咩咩咩嗰个阿 Jackie 嗰个边度嚟噶？查一查先，嗱，跟住之后咧，咁我讲个故事大纲啦。咁就话说，走嗰个佢就就几千蚊租咗好大间屋啦，就好似 人哋超值咁样， 超值啦，超值，即系话喂，即系远离一个繁嚣嘅都市啦。咁就入去就作曲嘅，咁咧就佢唔知新闻讲咧就系左屋搭右屋就唔知搭点样啦。咁咧就因为咧嗰个作曲师咧就即系作词人啦。咁就佢就惯性喺啲即系咁宁静嘅地方咧去攞啲灵感啊。咁就租咗嗰间屋嘅。咁咧就喺嗰度自己喺度陶醉自己作曲啦。咁咧就寻日单新闻就话讲佢喺嗰度冲紧凉嗰阵时就触电死亡嘅。系啊，仲要系好似隔咗一日先有人知道。 哦，可能自己个人住冇人探冇人性就，或者可能电咗嗰啲窿味系嘛，传唔到隔离。 好似话佢大嗌过嘅。系咯， 即系 个嗌过咁样就可能啲朋友揾唔到佢，就发生依家命案啦。咁咧就阿 Jackie 系咪揾到啦？系啊，到嗱咁咧就好似话啊，啱啱我听人哋讲过依间屋咧，其实系1931年起到而家嘅嗰间屋。 系啊，嗰间屋其实喺落马洲嘅， 系 佢就系一个三级历史文物，就系汉炉入边嘅。咁都1931年就起啦，其实嗰座嘢系一啲两层高嗰啲旧式建筑嚟嘅，咁就结果就系而家就租咗嚟啦。但原本嗰度咧，仲要系话想攞嚟做骨灰庵啦，咁就后屘就业主系胜诉嘅，咁就佢原本的居民就搬咗出嚟噶啦，但系就唔知点解依佢半个月前就。搬咗入去月租6000蚊，咁就住咗喺入边，咁跟住就系你头先讲嘅事啦。 嗯， 系啦。 你觉得嗱，我觉得嗱，即系我自己啊，睇落去啊，有冇即系咁灵异咧？无啦啦冲冲下两蚊触电死嘅，因 为以前嗰啲就话嗱，好似大陆咁啊，用条发热线插落个桶水度咁样，你咁会漏电就会啫。但香港应该咁先进唔会啩？ 系咯，真系好少听到喎，即系呢啲咁奇怪嘅事发生嘅。 但系就算电热水炉你冲，应该都唔会触电，因为而家我哋咪香港一九成人都咩可能？ 系啊，是全部煤气啊， 可能系仲有其他因素，或者可能隐瞒咗某啲嘢都唔出奇。 咁啊系，即系可能某啲人唔中意佢，唔喜欢佢搬入去而咁样咯。但系你真系咁样咧，其实你同一个比雷劈系即系差唔多嘅。 嗱，讲比雷劈又系有啲趣闻嘅，听啲即系啲路边写唔知真定假。有啲俾人劈就会真系瓜得啦。 系 有啲劈完之后，有啲会醒啲嘅。突然间醒咗，有啲人听讲，外国最多呢啲咁嘅无厘头新闻噶，劈完之后好似窿咗，但系转头醒翻之后咧，又话会 即系小宇宙提升咗， 大脑又发达咗， 咁犀利， 所以有时电唔系叫你哋去电下，即系有时被雷劈个个都唔想噶啦，不过香港而家咁多高楼大厦又被雷针啊。好少都劈中嘅，你系郊区嘅啫。 咁系。 但系琴日咁样话电冲凉电死就啲死因都有啲可疑嘅。 有啲可疑嘅系嘛？ 你等下验尸官嗰啲 驗下，同埋睇下有冇啲師傅啊，去望下咯嚇。即係有啲人士話想去探下靈啊，咪試下去睇下咯。 咁啊係， 始終你咁舊嘅地方係會有好多某啲嘢會寄存喺度嘅。 咁啊 係， 啱 啊 啱 啊 啱啱啱啱。 咁啊會唔會嗰啲嘢影響佢咧？就不得而知啦。 咁啊係，咁。其实真系噶，有时你咁平嘅屋咧，即系俾我都唔够胆搬入去住嘅。有时 仲要系啲文物咁嘅屋，咁有 feel 吓，对佢嚟讲 系系系。 喂，唔过万都唔得啦，应该。 咁啊系，即系可能佢积聚咗好多怨灵喺入边咧，即系有，即系可能系当中系啲村民先知道嘅，其他外人可能真系唔知道当中入边发生 嘅。加上佢又系作曲作词嗰啲人啊， 系啊， 嗱，因为咧我啊听。以前某啲電台啊， 系 咪有啲好似話叫做禁歌啊嘛，係嘛？ 禁歌， 即係如果一播嗰啲咧，就好多啲靈異嘢噶嘛，聽講。 係， 即係例如有啲歌一播就自殺嗰啲咧，最出名咧，最出名咧係英國有一隻歌叫《Gloomy Sunday》咧，係一播就有人自殺，甚至寫嗰人都係。就都系自杀死了， 所以我就怀疑嗰、那个琴日嗰单嘢咧，会唔会佢作到某段嘢而影响嗰啲咧？ 嗱，我又听阿 Jackie 啊，我又听咗首歌咧，嗰阵时系全球禁播嘅，就匈牙利嘅嗰只歌咧，就因为咧好夸张啊！嗰首歌咧系一年咧，即系嗰个歌出咗之后啊，系作曲嗰个自杀死咗，听嗰啲人就全部自杀死 了，就应该就系 匈牙利系啊，因为 我冇记错，可能系同一只歌， 系啊， 试下而家 search 下，你继续讲住先， 系啊，都几恐怖啊，因为咧嗰首歌咧都几幽怨噶。几幽怨咁咧，临尾咧就可能嗰阵时系得就系、是、得音乐啦，临尾系有人唱嘅，咁咧就嗱我好， 我哋真系讲紧同一只， 同一只歌啊，匈牙利啊嘛，咁咧 ，Gloomy Sunday， 忧郁的星期 系啊，嗱咁样我就以前咧都有听过呢首死亡怨曲嘅，咁我都揾咗少少资料嘅，有一单嘢咧就都几恐怖下嘅，就有一个差佬咧，有个差佬啦，去调查呢首歌，即系唔信邪，点解呢首歌令到咁多人死亡咧？咁佢不停咁样翻听佢自己，即系响嗰个调查呢单案啦，听翻呢首歌入边有乜嘢嘅，即系系蛛丝马迹啦。嗰个差人都自己军枪自尽咗。连嗰个差人去调查都自尽咗，因为咁咧有啲咧嘅匈牙利，即系净系呢首歌咧，嗰阵时就我记得就系匈牙利嘅，咁咧就播到全世界都有嘅，美国净美国听到呢首歌都自杀，西班牙各个国家听到呢首歌都自杀嘅，咁咧有一个小朋友咧，我记得就嗰阵时就好似话系听完呢首歌之后踩下单车咧，自己抌咗个单车响响路侧边咧，咁就跳河死咗嘅。我呢首歌即系阿 Jackie 又讲下啦。 系啊，因为咧呢首歌咧，其实就系1933年嘅一个匈牙利钢琴家，就系、是、其实佢写嗰时嘅背景咧，就因为佢同佢女朋友分咗手咧，佢就突然之间咧就。咁有啲感嘆，咁啊寫一首歌啦。但係其實佢出呢首歌嗰時咧，係三十分鐘寫曬，但係係當時好多嘅音嘅唱片公司都唔肯發行呢只歌。咁但係咧就其實都有人講過，就係話唔係佢憂傷咁簡單，其實就係嗰種攝人嘅絕望嘅情緒、所以就係變咗就頭先你咁講啦，就係、是、後屘傳咗出嚟之後咧，就喺柏林有人死啦。好多地方都系有人纽约游啦，甚至系好多嘅精神学家、心理学家都专登灵学家系都有去探讨过去，都有去研究过，但系都系唔知点解。总之最后就喺1968年咧，个作曲家就自己都跳楼自杀埋，咁就有传说就话佢忏悔啦。咁就结果咧就呢一首歌咧系要去到。2002年咧 ，BBC 先至禁播，而香港咧都有两个歌手曾经翻唱过嘅，一个系陈慧娴，一个系黄元志。我至少知道已经有两个版本，但系我哋至少知道喺环社区当中系暂时未有呢啲 case 出现嘅。 系， 系咯，我嗰时都觉得，即系我播过嚟听啦。其实我自己都听过呢首歌嘅， 我都听过。 系啊，好，我系第一即系个感觉啦。我自己听完之后咧，个头好痛啊，唔知点解个头系好痛。即系听完，我唔知道，我可能好在啊，好在我唔识空拿嚟问啦。如果我识空拿嚟问，又好似啲人 听咗， 我听英文版嘅，我就系啦。我好啲，我听英文版。 今日你识听啊？我唔识听啦，好在我唔识听佢嗰啲叽哩咕噜咁样啦。咁我就冇发生咩意外嘅。咁如果系真系识听佢入边嗰个故事嘅话，可能真系会 touch 到，又唔知道发生啲咩。 可能会跟住嗰个故仔做 都真系啊！其实我听完，其实真系个心系沉，真系。突然之间系沉咗落去，你解释唔到系点解，咁就好彩我自己 control 得住咯，就系、是、即系有时系嘅，因为有时好多咧，我哋可以就真系请教一下啲专家咧。 嗯， 其实呢啲系会音乐系的而且确对我哋嘅脑电波咧系有啲影响嘅时候，系会令到人哋个情绪都会控制得到嘅。 嗯， 呢个系事实嚟嘅。 系咯，咁我其实即系。嗰次之後啦，都唔敢再聽首歌。 唔好再聽啦，唔好再聽。 係啊，好即係我好在自己唔識， 所以我係唔會播呢只歌。大家如果真係嗱，我真係好慎重咁樣同大家講一聲，如果你真係要聽呢首歌，你真係確保要真係自己受得住先好。呢首歌係的而且確係有一個攝入嘅影響力喺度。 係憂鬱的星期天。 係啦， 咁咧就希望大家聽都係聽空難未聞啦，唔好聽英文啦，真係。 都唔好滯，真係唔好滯。你唔係，因為有時你要記住，唔係嗰個語言嘅問題，有時係嗰個音律， 個旋律好辛苦啊！我聽得好痛啊頭，因為係 沉得幾緊要嘅。就算你係如果係一個樂理嘅角度嚟講咧， 嗯， 係。好沉郁嘅首歌，唔会好大起伏。 我讲话嗰首歌，香港嘅嗰首歌系，我就唔记得歌名。咁啊，早两年前咧，咁我哋就去某个地方烧嘢食，就嗌咗嗰个一个高龄人士啊，有音乐版啊，阿高生都喺度噶，高生我同埋嗌唱嗰个女士，即系女仔啦，佢又系听人哋讲话佢把声唱嗰首歌咧特别引嘅，咁我哋又唔 系 好信啦，我同阿高生都唔信啦，咁咧就嗌佢行去嗱，我哋就喺九华径嗰个商场，嗰日就日头星期日就唔 系 好多客嘅嗰日，咁咧嗌佢去远少少嗰边冇客喺度烧食个位喺嗰度唱，咁我哋系听唔到佢唱嘅，咁咧就嗌个高龄人士一路望，我哋阿高生一路拍一路讲现场讲，咁佢一唱。已经是那个高龄人士讲话，哇！已经开始是 二三十个 人围住佢，但即系佢保持有距离啦，即系唔系搞佢， 系 好聆听佢听嗰首歌。嗱、有咩有啲咩衣着咧？我哋而家啲衣着又有啦，唐装啦，以前清装啊，咩都有，男女老友都企定定唔喐，喺度听佢呢首歌。跟住个高龄人士同我讲：，哇！越嚟越聚得多啊！咁跟住我就喂。嗌佢唔好唱翻嚟啦，惊有乜意外啊嘛。咁跟住，咁我哋示意唔好唱，咁佢望翻佢系想唔唱，但系嗰扎朋友啊， 系朋友， 即系望住嗰个有高龄人士，望住指住佢，嗌佢唔好多事，俾佢唱，唔好唔唱。咁啊，我哋真系好危险啊，都惊，咁啊嗌翻过嚟，跟住佢又唔敢过嚟我哋呢边，因为咧，阿高山有可能有个佛牌啦吓。我又可能唔知道有啲咩喺度，佢哋冇埋嚟，咁跟住就嗰啲人就慢慢散，但系好唔开心，仲有啲系同嗰个高龄人士讲，因为同佢接触到啊嘛，话可唔可以嗌佢唱埋啊？我哋唔会搞佢噶咁样，咁我哋都话唔好啦，我有机会先啦咁样耍咗。 系咪邓丽君嗰啲咧？ 唔系，我醒唔起嗱，如果譬如好似话你上网 呢首我都真系唔知道， 就咁话电台禁歌咁咧， 我试下 search 就已经打到个歌名出嚟。 系啊，咁咧我就 唔知两个字三个字，我识 系啊。咁我由细到大 系咪广东话嘅？ 系广东话嘅。 系啊，嗱，由细到大咧， 香港人唱。 我读书嗰段时间啦，咁就好多女仔咧，咁咪成日话失恋噶嘛。咁咧失恋期间，即系好多即系同男朋友又即系分手嗰段时间咧，个头一个礼拜系特别伤感啦。咁我都唔知道，即系无数次啦，唱 K 都唔知诶见过女几多个女仔喊噶啦，因为好多即系佢其实 你嗰啲歌咧，真系可以令到人哋咧去即系谂翻起往事啦，即系可能再严重啲嘅话就系 激起嗰啲危险嘢， 危险嘢啦。其实即系其实你一到嗰啲位咧，你失恋咧，你某啲歌你一听到咧，真系会个心会痛一痛噶，系啊， 系啊。嗱，朋友仔，如果真系听到呢首歌，如果真系就算觉得点样都好咧，嗱，你唔好介意，因为我哋纯粹真系讨论嘅啫。呢首歌咧，嗱，你听下系咪呢一首歌啦？麦洁文嘅《夜夜痴缠》 啊，系啊，系呢首，系啊，呢首 《痴缠》，夜夜痴缠， 即系佢话系一播咧，就好多古灵精怪嘅。 系啦，因为我就咁 search 到已经系咩啦？呢一个就不过最近嘅讨论咧就冇讲话系边间事嘅，咁就凌晨嘅时候播完就真系砰砰声啦。 系啊， 咁就有啲继续听到好多系怪声咧，咁就话咧，但系嗰、那个咁佢最后听到就系话咦冇啊，听众听唔到呢啲怪声，慢慢你就会惯噶啦。咁就有一句咁样嘅回应啦，佢啲同事即係我估 operator 啦，咁但係去到就佢隔眼呢都顶到六点嘅，咁就结果又係无端端又播有啲怪声又逼埋嚟又继续啪啪声咁样，佢最后嗰个点样就佢就冇讲到 夜夜痴缠， 夜夜痴缠， 夜夜痴缠， 夜夜痴缠， 都好凄怨嘅呢首嘢， 好凄怨嘅首歌。 我原来即系香港嘅歌都有咁歌噶， 但系就冇咁多，冇啲咁嘅意外发生啊。不过系引到嗰啲嘢嚟听，纯 粹系引到啲朋友仔出嚟咯。 频率同佢哋好近可能， 哦， 或者你知啦，每个人都有中意嘅音乐， 咁又系， 佢可能中意嗰种音乐，哇，嗰种声音。 即系嗰啲灵体感觉到你唱嗰阵时系好，即系好唔开心啊！ 好似揾到佢啦， 系啦， 突然间啊，教啱个 channel 啊， 系啊系啊， 咁咪 埋 嚟听咯。但系佢就唔会害你，但系如果你周围有好多啲高龄人士望到咧，哇，好多喺度聚集啊，咁你会邓唱嗰个惊啊嘛？ 咁啊系， 咁咪或者播嗰个惊咪？ 但系 当 时我阿肥啊，我想问，当时佢唱嗰个系咪麦洁文本人定系其他嘅翻唱？ 我哋嘅朋友嚟嘅， 即系其他翻唱嘅，但系 我哋就嗌话试下。哎呀，企远啲唱，我哋喺度咁望过去。 O K， 咁样。 哦，呢首就另一类嘅禁歌咯，即系呢一首就 电台就话听 到系咯，所以都唔好期望我哋播俾你听啦。 咁啊系，有啲唔好嘅嘢唔好啦。 系咯，即系始终都我哋互相尊重嘅都 系。系啊，咁呢啲即系嗱，如果大家如果真系。冇依个胆识，唔系我哋唔负责任噶，真系听完之后有咩嘢， 冇人可以唔好察觉嘅，讲真呢啲， 有啲可能听完好舒服，有啲开心。 系啊，虽然有人话夜夜之前呢只歌咧，亦都有见到一啲嘅报道，就话有人喺特登播过咧，就冇事嘅。咁我咁可能呢啲都系基于同计学啦。咁我就真系冇人够胆包嘅，所以唔该大家慎重考虑啦。所有做任何嘢之前， 系啦，咁係囉，有时听歌咁都会令到人哋好伤感，有啲人好开心啦。咁即係大家都要嗱，即係有咩唔开心唔好再搵啲咁幽怨啊咁伤感嘅歌嚟听啦。 搵啲嘢冲起下佢啊， 冲起 冲起下佢。 係啊，播啲恭喜贺 啲咩冲起下。 係啊， 开心啲嗰啲啦，係 啊， 听下我哋节目够开心。 听下我哋节目啦，我哋节目都即係都几带俾人哋都几多欢乐嘅，其实係囉。嗯。 好啦，咁时间嚟到呢度呢，我哋都差唔多啦。喂，下个礼拜高 Sir 返嚟就。 係有短片啊，高 Sir。 有啲好多猛料㗎嘛。 係啊，所以呢大家下个礼拜呢一定要支持我哋。唔好行我啦，十一点钟就嚟㗎啦。係 啊。 係啦，喂，咪都今日亦都子杰返嚟就真係。非常之开心啊！我哋下个礼拜终于齐人啦， 系啊，多谢啦 ，Kelvin 又翻嚟啦，去完旅行系啦， 因为我都好忙啊，即系隔咗几个礼拜冇见大家，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最紧要 系啊， 最紧要以后就多啲上嚟啦， 系啊，咁如果我有乜嘢系即系讲得唔好嘅话，大家都可以喺讨论区嗰度咧，即系。 俾下意見我啦，等我學習多啲嘢啦。咁我都係話新唔新，話舊唔舊㗎啦，真係。 新啊，我新啲喎。 唔係你都 OK， 你都 OK， 都好多故事俾人哋分享。咁我始終係年輕啦，咁我都要，其實我條路都幾漫長嘅。咁就希望大家俾多啲機會學下嘢啦。咁真係如果有乜嘢係講得唔啱，或者係聽眾想聽我聽我哋講某啲即係故事啦，即係你可以俾個主題我哋嘅，咁我同阿高 Sir 或者阿肥啦一齊講翻個主題出嚟咯。 想揾啲啱你聽嘅嘢， 係啊，係咯。咁今集我哋節目差唔多啦，咁我哋期待下個禮拜高 Sir 翻嚟啦。 OK， 好啦，謝謝， 好，下個禮拜見， 拜拜。 我的肩膀被记忆的包裹，流浪到大树下终于解脱，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不要想风吹过裂痕迹都不留。我的双脚太沉重的枷锁，越不过曾经犯的每个错，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不会最初的承诺，撑住我，落叶离开后频频回头，撑住我，止不住的坠落，撑住我，让我真正停。我的双脚太沉重的枷锁，越不过曾经犯的每个错，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怎么会换不回最初的承诺，快乐若是有，伤心若是有，眼泪灌溉